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63章，在这阵时我们就已经沿着雪龙山北行了一段很长的距离，回头望去只是剩低白茫茫的一片，风雪肆虐之下，将来的时候的脚印一下子就掩盖住了。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扎营，一行人13个，四个帐篷，速度就好快的。我地翻出了固体燃料就点着了，用一个自带的小铁锅就煲了啲雪水，跟住就食住啲干粮。呢一班倒斗嘅嗰啲質素真係唔高啊！一路呢就喺度闹呢啲咁嘅严寒嘅天气，一边呢就东拉西扯喺度高谈阔论。我同阿豆腐仲係好识趣咁唔出声，哑巴就沉默咁坐喺个篝火旁边，冰冷嘅面部线条有一半都隐藏咗喺黑暗入边。漆黑的目光就盯住手指尖上边嘅食物，极有规律咁样慢慢咬住。神情呢一啲都冇变，同周围嗰啲咁嘅嘈杂气氛就显得有啲格格不入。我落咗斗咁多次，仲係第一次同呢啲咁嘈嘅队伍一齐，听住嗰啲时不时传嚟嘅粗劣嘅笑话同埋你个乱喷嘅口水，我连食嘢嘅心情都冇埋，又冻又攰，只係想捐入个帐篷里面瞓觉。就喺呢阵间，哑巴就停止咗进食，冷冷咁吐出一句话：收声，一咪系食，一咪系烂。呢句话就唔快唔慢，亦都唔算大声，冷冷嘅音调就好似掟咗一枚消声弹咁。嘈杂嘅队伍里边，啲声音咪即刻停晒。一啲人呢就系咁唔好意思摸一摸个鼻哥，识趣咁闭口唔讲嘢啦，默默咁喺度食嘢，多余嘅话亦都冇咗。豆腐就伸一伸条脷喺我耳仔边细细声咁讲：哇，真系犀利啊！我啊咩时候能够捞到呢个咁嘅地步呢？吓，我低声咁讲：你呢一世都咪旨意啊！我哋两个都系好细声，说话嘅声音好低，但系我嘅话音刚落，突然之间就睇到哑巴犀利而冰冷嘅目光，猛咁向我同阿豆腐啊掘过嚟。嗰个目光好似洞悉一切而睇穿咗我哋嘅伪装一样，豆腐啊蚀咗一声，一句话都讲唔出嚟。我同哑巴嘅目光喺呢个跳动嘅火光当中交汇，只系觉得有一阵巨大嘅压力。我睇住佢凝固住唔喐嘅身影，喺一瞬间好似就系睇住一张相咁，一张陈词嘅相。好快呢张相就喐咗起上嚟啦。哑巴似乎是在警告我和豆腐不要再窃窃私语，随即他就收回视线，直到食完嘢，队伍才重新地嘈翻起上来。这种时候哑巴呢是不会理的。我们照样是轮流地安排守夜，两个人一组，哑巴本人呢可以不参加，因为他是领队有特权。剩低落嚟嘅12个人，每两个人一组，大约就一个半钟换一次，亦就系讲我哋有9个钟头嘅休息时间。咁如果从而家开始计算，咁大概系听朝早6钟起身，加上收营同埋食饭嘅时间，大概亦都系8钟就可以出发噶啦。我同豆腐系一组，由于我哋两个都系唔点出声嘅闷葫芦，睇起上嚟比较好虾。所以呢守夜嘅时间安排喺中段，呢一个系最唔爽嘅时候。佳恩就瞓到一半就要起身，守个半钟头再继续瞓，极唔利于休息。其实我觉得喺呢个雪山里面呢，守唔守夜都冇所谓嘅。平时喺度露宿守夜，主要都系为咗提防啲咁嘅野兽啊之类嘅啫。但是而家喺雪山里面，再加上是2月底，喺田地呢一个咁嘅气候是比较冻嘅，再加上而家风雪肆虐，根本就唔会有啲咩野兽出没。 只不过呢，哑巴呢个人虽然话唔多，但系就非常之谨慎，根本上就唔俾大家个偷懒嘅机会。帐篷呢就三人一组，我同阿吕叔仲有豆腐就一个帐篷。大家就比较俾面阿吕叔嘅，所以就佢同埋嗰个叫做萌萌嘅姑娘啊守第一班，守完之后就能够一觉瞓到太天光啦。我同阿豆腐啊缩到帐篷里边，人喺呢一个咁嘅寒冷环境入边系特别容易眼瞓，喺个暖和嘅睡袋里边一捐，跟住就瞓咗个昏天暗地，发咗一啲嗰啲咁嘅光怪陆离嘅梦，亦都唔知过咗几耐，我就俾一个人叫醒。嗰、那个应该就系会缩骨嘅嗰个瘦靓仔，佢嘅代号好似系叫做黑泥鳅。佢个膊头呢就好似自带住啲白雪咁，面上边红卜卜，讲起话上嚟仲冒住啲寒气。佢又熬住我个膊头讲： 诶，到你哋啦！ 豆腐就捽咗一捽对眼，顶住嗰一个好似雀斗咁嘅发型，迷迷懵懵咁喺个睡袋嗰度捐出嚟，打咗个喊路讲： 哎呀，好鬼攰啊！雪山里边系有乜嘢好手嘅啫？ 黑泥鳅只系笑咗一笑讲： 呢、這个你又去问下吴老板啦，我啊瞓啦，你哋啊快啲起身啦！ 跟住佢就离开咗我哋个帐篷，侧头一睇，吕叔早就已经瞓着咗，无声无息咁。豆腐个头呢就好似发瘟鸡咁，中下中下，睡眼惺忪，就差在冇流口水嘅啫。我考虑到豆腐个身体素质唔得，需要好好休息，于是就讲：喂，我一个人得啦，你继续瞓啦。豆腐听到个精神咯，佢又揈一揈个头讲： 诶，咁唔得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嘛。 我真係太了解豆腐啦，我讲：唉，得啦得啦，唔好扮嘢啦，其实你心里面都唔知几想，唔好同我嚟一套啊，瞓你个觉啦去。豆腐见到我督爆咗佢，佢呢就有啲唔好意思咁讲： 咁听晚我同你放水啊，好唔好？ 跟住佢就缩返去瞓大觉啦。我着上件衫，戴上个冲锋衣顶帽，坐喺个火堆旁边。虽然我哋人多，携带嘅物资呢就充足，但係为防发生变故，仲係能源上边尽量节约。火堆係呢啲固体燃料，所以呢燃烧就唔係话好大，勉强都能够御寒嘅。呢阵时正係半夜，雪山里面嗰啲寒风吹到呼呼声，气温下降得好紧要。即使而家着住专业嘅极地御寒服，亦都觉得身上咧喺度发冷，手指都冻到僵晒。守咗好耐，我决定起身行一行，活动下冻僵咗啲筋骨。一边睇时间，仲有整整嘅一个钟头啊！度秒如年，我已经以为过咗好耐，结果先系过咗半粒钟。大家嘅帐篷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排列。篝火就在正中间，我兜住个篝火细步咁蹬蹬只脚，发出啲擦擦擦擦咁嘅踩雪声。喺帐篷嘅顶部都聚集咗一抹嘅雪白，喺风雪当中就咧咧咧咧咁样响住。守夜真系好枯燥啊！我一边啊蹬住只脚，一边就有嘅冇嘅咁啊谂紧嘢，譬如话哑巴系点样定位嘅咧？呢度成个白天。佢系一直喺前边领路，唔通佢真系知道普真武嘅所在地？由于地形嘅关系，白天里边我嘅望气法无之术都起唔到作用。哑巴又系用咩办法嚟判断呢？天啊冻咗，人嘅脑袋咧就容易僵嘅，再加上好困乏，而家亦都唔系思考问题嘅时候，所以呢啲疑惑咧，亦都只系喺我大脑里边一个。然之后就冇咩精力去细谂啦，时间就一分一秒咁流逝。忽然之间，我就听到身后边传来咗唰一声，我拧转头一睇，系有人拉开咗个帐篷嘅拉链，跟住就有一个人影啊捐咗出嚟。我一睇就不由得窒住咗，系哑巴。佢唔知道系起身屙夜尿啊，定系做乜？捐出咗个帐篷，睇咗我一眼。 由于而家寒冷啊，所以我都戴咗防风眼镜嘅，用嗰条围巾啊包到实。佢咧应该系认出我嘅，但系冇谂到佢同我讲，仲有一个人喺咩地方啊？我先系一窒，跟住反应过嚟，佢讲嘅应该系豆腐。我心知道哑巴呢个人咧就好唔近人情嘅，如果俾佢知道豆腐偷懒嘅话，仲唔知会点样添？于是我压低把声，改变咗一下声线就讲：去咗屙屎啊！哑巴就皱咗皱眉头，谂嚟咧对我呢个粗俗嘅方言咧感到咗好鄙夷。佢冷冷咁啊瞥咗我一眼，跟住就离开咗火光嘅范围，向住营地相反嘅方向行咗过去。我睇住佢嘅背影行得有啲远啦，睇嚟佢可能都系去放锚。跟住即刻捐入帐篷里面，将豆腐滴出嚟讲：喂，起身啊，领导茶缸啊！啊，茶缸！哇，佢啊仲系懵懵地嘅，佢又讲：咩领导啊？我一边啊将佢搞起身，一边咧就讲咗哑巴件事。豆腐咧就几忌讳啊哑巴嘅，连忙佢一听到啊即刻穿戴好，就坐咗喺个火堆旁边啊瞌眼瞓。约莫二十几分钟，哑巴先翻嚟。我心谂，哇！呢条友仔系咪便秘嘅？去放茅放足二十几分钟，个啰柚都唔系冻到僵晒咩？哑巴冇理我哋两个，自己就捐入咗帐篷。我睇一睇嘅时间，离换光仲有二十分钟。呢阵时，豆腐突然间啊扯一扯我个衫袖，凑近我个耳仔边讲：喂，有血啊！哑巴条裤上边有血啊！佢唔通系大姨妈啊？唔系，佢可能系有痔疮啊！我不由得嘅一窒，嘶咗一声，忍唔住就喺豆腐嘅头上刮咗一巴，低声咁讲：，哇！你呢只眼啊，真系太唔规矩啊！有痔疮有大姨妈都唔关你事啦！豆腐啊，瞄咗瞄嘴，显然系好委屈，佢低声咁讲：，我又唔系专登盯住佢睇嘅，你唔系坐喺我呢边啊嘛？佢一入去我嘅视线啊！平视咁望过去，唔系啱啱就睇到咗，真系有血啊，好大一块添啊！哇，佢啲痔疮都几犀利噶咩？我听阿豆腐咁一讲，不由得觉得奇怪啦。我啊，梗系唔信哑巴有痔疮啦。不过佢裤上边有血，咁又系咩回事呢？咁样谂嚟，我嘅目光啊，不由自主咁向哑巴当时所去嘅方向就望过去。心中的疑惑一起，就好似俾只猫吠咁。于是我对阿豆腐讲：，喂，你喺度守住先，我过去睇睇。你去边啊？我讲：你唔好理啦，你就喺度睇住，我一阵间就翻嚟噶啦。 哎呀，我怕黑啊！ 哎，有火你仲怕咩黑啫？你老尾你唔好同我扮女人啊！等我将你下边嗰度切咗咧，我就信你系女人啦。豆腐个膊头一缩，佢又惊啦。只能够目送我行开，哑巴的脚印呢仲未被这个风雪掩盖，我打着个手电筒顺着脚印跟踪过去，脚印一直蔓延了十几分钟，这阵时我可以肯定哑巴绝对不是出来放锚的，这个这样的冰天雪地哪里会走到这么远去屙尿啊？他大半夜出来究竟在做什么呢？就在这阵时，啲脚印喺前边就转咗个弯，转入咗一片山石嘅后边。呢一瞬间，我就闻到一阵好浓烈嘅血腥味。一时之间，我心头就砰砰声系咁喺度跳。白雪当中隐约咁露出咗一啲山石，睇个样上边嗰啲积雪系之前俾啲乜嘢嘢啊搞跌咗嘅。山石后边会有乜嘢呢？那些散发着血腥味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